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周末的节目里呢，我们还是要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呢继续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单弦名家石慧茹先生啊演唱的一段新时期的单弦作品二上庐山。 鞋底儿沾，人人的脸上流大汗，直晒得地皮滚烫，恰似个炉盘。这么热呀，有的人天天工作在高温的车间，有一位李老汉烧开水整整的8年，他今年63岁了，左腿残废，走起道来是不大方便，领导上想送他养老，谈了几次结果是白白的动员。李老汉工作很能干，在去年选上了模范，这 一天他正掏炉灰，从外边跑进来那老保委员，嘿，李大爷，这个天可真叫热，实在的讨人嫌。哦，没什么，谁还没过过那六月三伏天？找我有事吗？哎，李大爷，这真是那喜事一件。管保您听过以后啊，准备喜欢。明天送您上疗养院。啊，什么养老院？算了吧，趁早不用贪，何必三番两次的把我来动员。嗯，不是养老院，什么院呢？还能是托儿所吗？是送您上疗养院。养老疗养，嗨，我听错了，你接着往下谈。领导指示我，叫我把信传，批准您三个月的休养，开始在明天。我是一来道喜，二来通知您的疗养的地点。明天您就动身上庐山。啊，庐山！李老汉颜色变，捏呆呆愣了半天，热泪围着那眼圈转，哽咽了半晌，不能把话言，低下头抽旱烟，浑身发抖，身发颤。李大爷，您到底是去不去呀？哦，别忙，得让我好好的考虑一番。考虑什么呀？这是组织照顾咱的好心意呀，所以才送您。我懂我懂，我要连这点不知道啊，我就白活了六十三寒。常言道，水的不能忘的八井的汗，党对我的恩情三天三夜都说不完。上庐山的确是好事一件呐，不过我的我懂了，您的工作呀，明早就有人来接班，您只管放心去疗养，看看山景，逛逛庐山。说实在的，我是不想去呀。庐山虽好，我是不稀罕。在十二年前，我去过一趟啊，那个时候还陪着一个国民党的张专员。哦，那么说那个时候您是？我是什么呀？我是什么呀？我是个穷光蛋呐，穷的我全没有那裤子穿。李老汉说罢，掉下了伤心泪。 在一旁闷坏了劳保委员。李大爷，有什么事情您只管讲，又何必伤心泪连连。就在那12年前呐、在那时我给地主把活手眼通天呐、那一天来了个狗官张专员呐、专员，他们俩见了面，一个借势，那一个图财，狼狈为奸。每天是山珍海味，狐朋狗友打成了一片。这一天想带着那一家人游玩上庐山，地主把我们长工叫来了6个，叫我们上船去，要送一送那张专员。我心说不定又是他妈的搞的什么鬼八卦，又要在我们苦哥们的身上打一打那小算盘。我们6个人挑起来，3个大藤椅，鸡鸭鱼肉，这绍兴酒2坛。上船后人家是大吃八喝，白酒宴，我们苦哥们儿就蹲在一旁啊，啃的是那凉饭团。这一天来到庐山以下，嚯，果然是四 四大名山，这话不虚传。但则见那翠白苍松连成了一片滚滚的白云，笼罩在山巅。这羊肠小道又窄又细，去去弯弯，一直通上了山。我们六个人正把山景来看，贼护兵是扛来了怎么六颗大竹竿，把三个藤椅急忙的摆好，竹竿子就往那藤椅的下边穿。哦，我懂了，原来是叫我们的来台爬山虎的。我说呢，要是有好事儿啊，哪儿能够轮到咱。张专员太太小姐上了爬山虎，我们六个人毛腰把藤椅抬上了肩。坐这个玩意儿可真叫美呀，走一步来他一忽闪，张专员手扇轻摇坐在上面，喝着香茶吃着饼干，一路小跑他还嫌慢，贼护兵过来就是这么两匹鞭。哎，看人家这才是啊，游山逛景。我们苦哥们儿活活的好像上刀山，从早晨一直抬到了下午的三点半，没喝水了也没打尖，饿得我浑身哆嗦出虚汗，头发晕了眼发蓝，身不由己的晃了两晃，扑通栽到了山道边，和专员摔了一个狗啃屎，摔得他妈呀妈的直叫唤，碰破了鼻子，抢破了脸，门牙摔掉了多半边。这个小子立刻蹦起了急了眼，从护兵手里夺过了大皮鞭，劈头盖面的抽一顿，条条伤口血连连，皮鞭抽来可不解恨，叫护兵把我摁在地上边，一顿马棒把我左腿打折了，我成了残废呀，差一点我的老命啊就进了鬼门关。老汉说罢咬牙恨，劳保委员好心酸。李大爷，在过去咱们穷人挨打受骂全是一样，现如今不能像从前啊。是啊，你告诉党匪谢谢组织照顾我，我一定把工作保好，但愿我再多活20年。庐山虽好我是不想去，实实在在的有困难，你看看吧，这条残废腿走起道来可多麻烦，那庐山高有数百丈，我几时才能够爬上山，要叫我做我过去抬的那个爬山虎啊，哎呀，实实在在的心不安。要知道抬轿的才知抬轿的苦，上山人才知道这上山的难。劳保委员哈哈的笑，李大爷，世道变了，庐山也不像从前。 现在是盘着山道修公路，汽车一直的开上山，五老峰上您逛一逛，您再看看乌龙潭。在过去蒋介石年年到此来避暑，老百姓甭想上山去游玩，现在是住的是英雄和模范，我看您还是收拾收拾上庐山。这是您的轮船票，这是您的伙食钱，明天早晨8:30码头集合，准上船。李老汉接过前来和船票，感动的珠泪儿滚腮边。这庐山一生一世我前后一共是去了两趟，这两趟庐山决然的不同相差一地和一天。上一次我上庐山叫汉奸，打折了老汉我的一条腿，这一次是国家的关怀组织的照顾，送我上山去游玩。上一次我上庐山抬着汉奸游山逛景，可是我忍饥挨饿整整的一天，我没有吃饭。这一次我能够坐上了汽车，不颠不晃，安全自在上山休养整90天。这就是新旧的社会不同的时代，两样的事情来重现，真正是一个苦一个甜，旧的苦来新的甜，叫我李老汉终身难忘。二上庐山。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石慧茹先生啊演唱的一段单弦《二上庐山》。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精彩的曲艺名家名段。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 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人生的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离开他的回忆后重复的活着。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觉得不够浪漫，好像所有的蜜语甜言过去早已说完，所有事一天做完，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给自己一点时间吧。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忘了往日欢颜，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再数情感，各自在外面风风雨雨，家就像个港湾，两人有时会磕磕绊绊，心却总是相连，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忘记了黑夜和白天，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还有爱在你身边。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 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街上平地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长子，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欣赏精彩的曲艺作品名家名段。节目的第二时段呢，咱们换上一个曲容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今天呢，我们要为您请上的呀是流派京韵大鼓的名家小兰云先生。今天他将为我们演唱的是一段子期听琴。 余伯牙推去了船船 上的门。 你不因云细雨降。 家坟，找一座古庙禅堂，我暂且存身。雨过天晴，到了黄昏时分，香尘和风儿，清月儿郎，月郎风轻我转家门，旅顺着江岸我朝前沟奔，我猛听得江边一声一笑，孤舟有人抚琴，樵夫闻琴音把心神稳定，柴胆儿啊放置在了地崖又沉，空中你 闻君在此处操琴，我因此才止住了步。于伯牙哈哈大笑，是个砍柴的人呐。口的胡伦，子琪说：“你既知此处有那知音的坑，似俺穷山僻壤野店荒村，但腰间上有不计八绝七不复曾记得，不会知音，你不该挑。”要钱，于伯牙听樵夫之言，却道文儿呀，道莫笑。渔樵野水共山村，来呀，吩咐声从人与我往上请，你请上那位樵夫，我今与他谈心，有从人答应一声，他就这个官船向他走上前，向那钟子期就把话云，哎，向樵夫说，你见我家的大人须当要叩首，他问什么言语得度，要你留神。才把官船上向于伯牙长夜不拜，我有礼了大人。谈谈心，钟子期并不先让，居然落下座。伯牙不悦，面寒嗔，也不让他吃茶，空对坐啊，说方才岸上可是你听清吗？子期说，我不敢深知略小一二，望君官莫要你到两人。伯牙说，樵夫口称听琴论，我有几件事也不得什么甚至真，我先问你，此琴当初何人把他留下，流落何处，因何叫瑶琴，造琴当用什么木，什么人造这张琴，字行行全说对，樵夫知音你便为朕。子 西是刘洛瑶，只是因此叫瑶琴。早前当用梧桐木，上结青，下结婚，一曲中结用青，这两相圆出了一位魁首的木匠刘子奇。他走上了这一张琴，能够会何人，什么人以琴丧了什么人的命，什么人以琴就骂过什么人，字字行行全说对，便算巧妇你只因这位子琪说，此琴文王富得道好，富到妙处常常会显人，文王世子伯邑考，他也曾以前毁骂过纣君，妲己女定下了一条阴骨计，周西昌使此助他的世子命归阴郎。几寸围宅几寸暗毫分，会尽岁月有多少树木，内有几星外有几阴，蛇纹岁按着什么一样造，共何时几尺几寸零几分，什么人好得，什么人好战，上边共有先几根嘞，自堂堂算说对，便算交付你只因子其数，前案八节宽八寸，围窄四寸四几分，会尽岁月十有二，闰月加一五行按五阴，蛇纹岁按周天一样造，共合是三尺六寸零五分，文王好德，武王好战，上边共有仙七根，愿套九霄鸾凤行，阴传山海龙骨琴，宇宙调丝惊仙符，他本是瑶池雅韵长伴斯文，伯牙叔哦，你字字行行虽然说得对，你可知我以何题作曲文，子其书恐中你坦言回才高命短，你那月光秋水作旧题文，花样文听讲头点，说野店荒村何处高人，连夸樵夫好好好，庄子琪坐一旁，你看他好我举色笑吟吟，到了这一回与琴会有把金兰吧，到后来在马鞍山前与我牙先生他摔碎了瑶琴，他是所谓谢之 欣赏了小兰云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子期听琴，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啊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话，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